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傲 骨，沧海春天扬，千家万户的气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用故事每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FM 974，音乐更有吸引。FM 974，就是喜欢听。FM 974，音乐更有吸引。 Have you come here to 8:06:52，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日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U2 乐队，这首歌叫做 One 一，就等于是天下一家，还记得这个麦克杰克逊和莱昂纳里奇也合作写过这个 We Are the World、是这同样的意思，他这个 One 也是就想让我们是一个地球村，其实是活成一个整体，一个一。 对，但今天晚上呢可能要让你二选一了。 哦，怎么回事？ 一到星期四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谈吃啊，因为大家已经忙碌了4天了，明天就是即将迎来周末生活了哈，所以我们把这个谈吃的夜调整到了星期四的晚上，于是乎呢今天晚上就要二选一了。就比如说大家要约饭的时候会说，哎，咱们吃点什么呀？ 是， 哎，今天哎，火锅烤肉，咱们吃哪个呢？ 这都够横的。 哎，当然有人会说，哎，咱们找一个又能吃烤肉又能吃火锅的地儿吧。 有啊， 这也有哈，但是我总觉得不如专门做这个的啊，它的味道可能更加的优质。于是乎今天周四的晚上二选一，火锅烧烤你选谁呢？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啊，这个秋天的第一顿火锅或者是秋天的第一顿烧烤，极有可能啊就是9月的第一顿烧烤就会在明天晚上安排上了。 是， 对吧？ 是、 今天的这个话题真的会有着强烈的暗示你，哎，9月第2天了， 对， 这火锅烧烤这两样你吃过吗？ 我吃，小的自由家庭，这两样不敢随便吃。 不，就是刚刚过2天嘛，所以我就想，它不是我们生活绝对的日常，对吗？它一定不是我们一日三餐当中，频频的，哎，我们顿顿吃火锅，我们顿顿吃烧烤，肯定不是的， 对 吧？对，它多半的都是大家在一段时间里后，一段时间以后，就特别想聚一聚，吃点的什么的时候会想起的东西。 你说这个。这两样东西你一吃吧，它一耗时，二耗酒，你就算再不耗酒的人他也耗可乐，耗这种饮料，就在那儿，因为你又那么火辣又那么烧烤，你肯定要喝，吃吃喝喝。所以这个我更推荐的就是火锅吧，因为火锅它还好歹它还那个。 大哥，今天晚上你不要说推荐啊，你就说你要选啥。 火锅 吧， 火锅。 这两样呢毫无疑问啊，绝对都是大家在宴会啊聚餐的时候绝对置顶的选择，对吧？ 是， 他们的好与不好根本不需要我们推荐，人人都爱。 哎，你看这个， 几乎人人都爱哈。所以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种种的好，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我们要听的就是各位男左女右，二选一，想吃什么啊？让我们看看男左女右的听友当中，今天晚上是火锅的人气更旺呢，还是烧烤的人气更旺？那既然叶谦选了火锅，那我就投烧烤一票。 我告诉你，小隋跟 Sky 这夫妇已经把火锅照片发上来了。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在跌的床上也要逞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跌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希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 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而这两样呢，一定都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光亮。这首周深的歌曲，这周我是第二次和大家分享了，因为实在是觉得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一定要给我听到。他唱到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这感觉啊，他要是选饭馆的话呢，也不会选那种很幽暗的浪漫色调的饭馆，他肯定是选那种人声鼎沸，然后呢非常的光明几亮的那种饭馆，亮汤汤的大堂，亮汤汤的食客们，然后桌子椅子什么的，包括那个盆碗刀叉都得是亮晶晶的才行。 哎，你是地道的北京人啊，你应该特别会用儿化音呢。 啊，对，我刚才就是说饭馆的时候， 饭馆， 对，我不太想就每个字都 叫饭馆吗？ 你要说饭馆我太容易就说出来，我说想， 可是你叫饭馆的时候让人听上去特别别扭。 那我还会说一会儿他们怎么样，一会儿他们又那样的。 哎呀，反正说到吃的时候总会让人心情很好哈、啊、难怪有一句话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啊，如果还不能的话就是两顿，另外就是烧烤啊。你几乎没有听到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一碗 阳 春 面 不能解决的。 弄你一堆阳春面管什么用， 似乎它好像威力不够。哎，火锅和烧烤之所以威力之大，就因为它可以涮可以烤的东西太多了。 是， 尤其是大家围坐一起的时候，那种气氛啊是特别的让人着迷。 但是呢，吃面条有吃面条的好处。咱们以前有过一期专门说面条的事儿， 对， 但没说到这个一个事情，我今天终于想到了，吃面条尤其是汤面，它可以防止你去消耗时间去喝酒。那你吃这面条稀里糊涂就吃下去了，你不用去花时间。 不是，老叶，你得搞清楚啊，大家说请客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说大家咱今天晚上一起约面条去，这面条本身就是一个日常的 啊， 他就从来没有做过大餐的主角， 也 对吧？ 也有，但是不是那么隆重。说咱们谈一个什么正经事儿，一贵客， 对，你们同学聚会、什么邻居聚会， 炸酱面， 哎，咱一起炸酱面去。 对， 那顶多也是炸酱面馆，还得点别的菜，对吧？ 有很多 不可能是主食的聚会， 有很多老北京的菜，确实在那个大碗居啊什么里边，这个非常的热烈，非常好吃。现在还是 今天晚上是 说一说火 锅 吧， 烧烤啦。 好，这首歌叫做 From the Clouds。 You're so sweet to me in a world that's not always fair. We could watch it from the clouds. We can't stop it anyhow. It's not ours. We could watch it from the clouds. We can't stop it anyhow. It's not ours. 杰克·强尼 Jack John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rom the Clouds， 就是从云端而来，从云上而来，这个就是踏着七彩祥云呗，感觉就是紫霞仙子说的那句话呗， From the Clouds。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哈，一般火锅店很少有放音乐的，就是背景音乐基本上没有， 会被淹没的。 你就某某底捞哈，他也都是员工给你唱， 哎， 对吧？他过生日哈，他 给你唱， 对吧？员工过、你过生日啊，一定给你足足的爱和温暖，对吧？但是烧烤店里啊，有一些就是有点偏酒吧式的烧烤店呢，他还真的会放背景音乐 啊，是， 尤其是这种欧美的音乐还蛮多的。 看这个老板他的这个情怀了吧？ 对。就是烧烤店呢是很容易营造出一定的小氛围的， 是， 但是火锅店你发现没，大家基本不需要你给我营造什么艺术的感觉啊、或者说什么装潢多么的古香古色，一定要特别考究，而是说味道更加的要人的心， 他要的这个味道还不只是你进了他们家才能闻见，他要的是真的是这好的火锅店，他得把这个飘香啊飘出这个巷子去才能吸引到顾客。 对，其实说到火锅呢，大家就会想到是麻辣的还是这个纯啊，这个像打边炉一样的哈，就是清汤啊菌汤啊，还有就是什么番茄汤啊等等等等，也会有一波人哈会有一个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吃火锅吃辣程度的一个哎级别的考定啊，你是纯辣锅还是鸳鸯锅？ 肯定是照顾到别人要鸳鸯锅，要除非是一堆纯辣友在一起，那就要纯辣锅，而且谁都不服谁，上来就点最辣，加麻加辣，然后咱们看、咱们最后涮到越涮越辣，这种感觉。 看来你还真的是一个比较从一而终的人。 我吃饭你也能看出来吗？ 因为你在十几年前就选择过、 哎呀我的妈我手机掉火锅里了，我算完了大了呀，刚刚新买的诺基亚，我赶紧捞起来了吧，上面挂着毛肚还有金针菇，慢慢等着吧，等它干了咱才能再通话。哎我娘呀，又掉啤酒里了，服务员， 哎这你这个完了完了啊，我第二段我第二时间没法唱歌了，这样我这个形象 是你不、是不是你 这是我这是，而且这是当年《五库彩铃》里边我主唱的某一段的《 鸳鸯火锅诺基亚》。 对， 哎，这是2004年的事情了，一晃时光机把我们拉回到17年前了。 是， 你看他17年前就选择鸳鸯火锅，哎，这么多年之后没变哈。一般我们老说双鱼男他挺百变的啊，其实骨子里他还是有自己口味上的一个坚定的、 那是没也不可能有超越这种火锅的架势，对吧？后来当然咱们确实是有菌汤的、有番茄的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 粥的、 说到底那我还是要一个起码有一边是红锅，那边你爱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鸳鸯的。 好的，刚才的这一段啊，有点像是给你的九月的惊喜哈。 真惊喜！我这第二段怎么唱啊？你说 不知道有没有 第二 没有听过这一段的听友哈，会说叶倩怎么了？他当年怎么了？他当年真的是中国第一代的彩铃，应该说是制作人哈。 是是。 我们第二时段见吧。 牵着你的手慢慢走过，哦哈，你最喜欢每一个周末，一起去吃你最爱的火锅，无论菌汤牛油还是番茄锅，用甜和辣中和所有苦涩。Oh baby， 我给你的爱在每个时刻，永远都别嫌多。想带你去吃火锅，用筷子划爱的漩涡，不管是鸳鸯锅还是九宫格，都是我想和你体会的快乐。想带你去吃火锅，坐上我的小火车，不管是土耳其还是摩洛哥，我会用心给你全部想要的。笑的时候眼眸清澈，天空都被染成爱的颜色。Oh honey， 最不希望你会难过，只想做你的开心果，无论菌汤牛油还是番茄果，用甜和辣中和所有苦涩。Oh baby， 我给你的爱它着着火，永远都别嫌多。想带你去吃火锅，用筷子划爱的漩涡，不管是鸳鸯锅还是九宫格，都是我想和你体会的快乐。想带你去吃火锅，坐上我的小火车，不管是土耳其还是摩洛哥，我会用心给你全部想要的。想带你去吃火锅，用筷子划爱的漩涡，不管是鸳鸯锅还是九宫格，都是我想和你体会的快乐。想带你去吃火锅，坐上我的小火车，不管是土耳其还是摩洛哥，我会用心给你全部想要的，我会用心给你全部想要的。 来自赵尚维的新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带你吃火锅》， 真的是很应该把这个主题写一写，欢乐的唱一唱的，就是没人想到，那小赵同志想到了，唱的吃火锅都吃到土耳其和摩洛哥去了。 别这么说哈，十四年前啊， 也有 十四年前，你不就17年前哈、 是， 你不就写过鸳鸯火锅诺基亚吗？ 那， 而且今天为了这个主题呢，其实我听了所有哈能够听到的和火锅有关的歌曲，当然我也选择了一些，我觉得这首歌还算是在其中哈，能够带给人一种，不行，今天晚上能不能安排一下，要不明天早晨，就带给人的那种心里的内心撩动感还是很强的一首歌哈。 是， 好吧，我们这时段呢先到这里啊，稍后在第二时段呢继续来聊一下周四的二选一，烧烤火锅，请问您要选哪一边呢？哎，在这里呢我还要喊话有一位听友啊，陶然的老公，他们俩现在在车里呢，今天晚上有一点小不愉快， 哎呦， 希望听着节目啊，觉得哎，明天安排一顿火锅就都好了。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幸好呢还是有一些朋友啊 get 到了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共鸣感的东西，因为其实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是过着一样的哈，白天时光里的忙碌，到了晚上我们会一下子真的是真正意义上躺平， 躺 睡觉了嘛， 是 实地 躺平， 睡觉之前的躺平，我希望我们能感知到的都是在日常中我们常常你做过的很类似的事情啊，没有多么了不得，大家都是平凡的男男女女们哈。那这个时段呢，叶谦即将为我们弹吉他，第一首歌带一首老歌好吗？ 好，先放你这首歌吧。 选烧烤还是火锅，不要犹豫哦。 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 好的 ，Beyond 乐队用一首非常经典的《不再犹豫》啊，已经为今天晚上叶谦即将弹吉他， 哎呦， 做了很好的暖场。 说实话，我刚刚已经沉浸在这个歌曲的谁里边的呢？我沉浸在叶世荣的鼓声中了，这是我听到的 Beyond 乐队敲鼓敲的最有激情的一首歌。这个真是，其他的歌曲 Beyond 都是属于是慢热啊，或者是就太急速了，也我也会忽略，但是这首歌让我听出了叶世荣他敲鼓的激情。嗯， 怎么样， 是 有没有把你的这个啊， 我这个不太激情，我这个很浪漫啊，这首歌 答应我一定要唱英文歌好吗？ 我先翻译成英文啊，这是英文歌， 来吧，调整好状态哈，各位准备好你的掌声。 The last words 就是最后的华尔兹。 I wonder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The band's the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when I saw you out the corner of my eye, a little girl, a lonely and shy, I had the last words with you. Two lonely people together, I feel in love with you. The last was show, last forever. Nothing left to say, just my tear and orchestral play and the warning to soon. 好听好听，一下子让我们忘了第一个时段当中哈，在你17年前所做过的事情。两个你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双鱼啊，他一定是有两种，他自己可能都慢慢的在人生的岁月中挖掘出来才意识到的。哎，原来自己可以这个样子啊。 为了挽救我的形象。 哎，你唱英文歌在晚上真的超级的有魅力，很为你加分啊！ 谢谢。 不知道你当年就是感情之所以如此之顺啊，跟这把吉他有没有关系？ 是一个经常给别人会唱歌唱得更好的女孩子伴奏吉他，所以这样会加分。 所以年轻的朋友哈，在你比如说父母让你学一门乐器的时候，你不要抵触，它一定会成为你以后的时光里啊，不管是你20岁、30岁。也不需要你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大家去演奏，你小小的跟你的朋友啊，这个亮一下相，就会惊艳到他们。 是啊，是， 对， 这真是烧烤的时候，喝的挺好的时候，让你超级的唱。 哎，我老在想，你们这些音乐人在一起聚会，会到一个大家吃的很嗨、喝的很嗨的时候， 会专门然后就说，哎， 我车里的， 对， 真的这样吗？ 车里有琴。拿来，甚至是已经说好了，直接就拿上那个包间来了。那包间一看，这个音乐人聚会，那个琴已经在墙边立好，而且不只是吉他，是有曼陀林，有很多那个 小宝就带着他的萨克斯， 对，有很多自己的拿手的乐器。 哎，要说这个李四光的萨克斯的事情哈，我们也得安排上了啊。 是， 就如果男左女右的这个收听率以及占有率还上不去的话啊，李四光，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收听节目？李四光呼唤你啊，他在哪个区住啊？现在 朝阳区 啊，朝阳区的李四光先生啊，如果你还没有入睡的话，请您抓紧时间把你的萨克斯 还有你 再一次捡起来， 你顺便把那个经典英文歌200首那大后谱也给我拿来，我最近需要的。 哎呀，如果是你身边的人，哎，有一门他自己特别擅长的乐器哈，其实你蛮享受的。 Someday I'll be better without you. They don't know you like I do. Or at least the sides of thought I knew. I can't bear this time. It drags on as I lose my mind. Reminded by things I find.Like notes and clothes you've left behind. Wake me up when all is done. I won't rise until this battle's won. My dignity's become undone. But I won't go. I can't do it on my own. If this ain't love, then what is? I'm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won't go. I can't do it.I'm so scared to step into this ride. What if I lose my heart and fail the climb? I won't forgive me if I give up trying. I heard his voice today. I didn't know a single word he said. Now I'm resemblance to the man I met. Just a vague and broken boy instead. But I won't go. I can't do it on my own. If this ain't love, then what is? I'm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won't go. I can't do it on my own. If this ain't love, then what is? I'm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There will be times we'll try and give it up. Place where he would choose the poison over me. When we spoke yesterday, he said to hold my breath and sit and wait. I'll be home so soon, I won't be late. He won't. 前有 Beyond 乐队给暖场，后有 Adele 给拖后。 He won't go 是这首歌的名字，他不走。 那我也没办法。这个歌声哈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啊，听到他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就老是有脑海中他第一次就带给我们那个歌曲的印记， 是 Someone Like You 哈，就总是会觉得那种澎湃的感觉，那种。让人觉得真的是用灵魂在唱歌， 唱的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副好嗓，一副有灵魂的好嗓。 的确是这样，而且这么多年来 ，Adele 其他的生活里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哈，包括他的体重， 哎是， 给我们的强烈的直观感觉是特别强烈的。 对 ，Adele 减肥成功， 其实大家也能做到啊， 是， 就是因为我现在啊不再是那年的我，我想对收音机前，可能20多岁。觉得自己怎么吃都不胖的， 嘿嘿， 我当年同类型的听友们说一声，不要着急， 不要高兴太早， 不要着急。人生到了40岁，一定会有许多肉，它是为了保护你而来的。 啊，御寒呗。 一个是御寒，还有一个是抗老，就是我们说、啊、太瘦，它一定是对。你的这个 衰老基因 啊，对，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挺感谢身上突然多出的他们。当然，这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啊。就是你肯定得吃啊， 是 吧？你没有那个往肚子里进，它也不会凭空的再长肉。但我想说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今天晚上说火锅也好，烤肉也好，的确都是热量非常大的。人如果说每天或者是经常吃它，的确不好。 那天看见一张照片，是乔丹，就世上啊，就体脂最低的几个人啊，有乔丹一个，有一个名额，然后还有 C 罗一个，体脂最低的人嘛，然后体脂最低的运动员，然后我发现乔丹其实他到岁数了，就像你说的，他新陈代谢其实已经到岁数， 对， 他那个肚子啊、腰啊、腰围啊和肚子都已经起来了，这个肌肉就是四肢的肌肉还好，还能看出来体脂很低，但是。 说实话腰和肚子是起来了，这个就是让我很感慨，你是世界上再超强的人，其实你也敌不过自己一老，你也敌不过自己的这个身体循环衰败。 所以说哈，当我们看到有的人他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他一定是个超级自律的人啊，不仅是管住嘴，还是这个管住他的这个运动啊，他都是非常自律的人。尤其是我们看到的你所喜欢的演员，对吧？ 是。 他如果为了在塑造形象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自我的克制啊。 是是。 想吃火锅，不能像我们那样好几盘肉，对吧？各种的。什么虾滑、墨鱼滑， 就是克制呗。哎， 就是我之前想到，就是如果今天晚上通篇谈火锅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谈到各种具体的，你愿意点什么，他愿意点什么。 是， 甚至今天在微博上有一个话题是说，你吃火锅的时候最烦什么？ 嗯， 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最烦什么？我觉得这怎么还会有最烦呢？ 最烦某道菜呀、啊，也是一种烦呀、 啊， 对吧？ 你吃火锅你，你 是啊，我不喜欢，比如 说、别人点了你不吃那种。 对，比如说我觉得腐竹我就不喜欢把它搁到辣汤里，最后弄得 贼辣、哎。 对，所以我就 一个蘑菇， 我很烦蘑菇， 一个就是腐竹这种豆制品加到辣锅里，他们超级的辛辣。 是， 我是不吃毛肚， 毛肚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也不吃。就是你们爱说的那个， 你是不是跟抹布混过呀？心里有阴影。 鸭舌我也不吃、 鸭舌 其实我吃火锅特别的就那么几样，所以为什么我说我选烧烤呢？ 嗯， 就火锅我也爱，但如果说这个爱要区分一下，那顶多就是5.1和4.9，就是没有那么强大的分差。 烧烤确实需要更身临其境一点的，比如说人很多，然后呢很热闹。它跟火锅的那种围坐一团的热闹还不同，它可以在林间，在野外的那种，然后这个那种沧桑感还得烧出来烤出来，这种感觉就更好。 因为我总感觉吃烧烤的时候吧，你不管熟与不熟，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忌讳啊或者怎么样。 嗯， 你想火锅，人家说吃火锅是大家一定很熟的人， 对，围坐 在一锅里，对不 对？你那筷子涮完我又 涮的。对呀、啊，还有就是我刚刚下里面的一块肉，我还没有吃呢就被你给夹走了，对吧？ 护食 的，一定得是关系特别好的人， 鼠汪汪的。 说到这个火锅，其实我也发现真的有很多的歌曲啊，比如说、阿雅 又来一首火锅主题的。 哎，这首歌还真的是有点像他当年的《耍兵进行曲》哈。嗯，听听他的《火锅爽》。 干嘛吃烤肉？烤个肉等那么久，肉喜欢跟你装熟，还没吃到额头就出油。木炭有时不热情，蛤蜊爱耍自闭，弄火锅多么容易，喜欢吃什么都加进去。冬天吃火锅爽，可以暖暖心房；夏天吃火锅爽，可以流汗又减脂肪；春秋天吃更爽，可以赏花赏月赏秋香。废话别那么多，六火锅就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油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里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给我消灭它。 有时吃太辣肚子会稀里哗啦，回家后跑厕所掉 Oh my god。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火锅里，火锅我最爱， 啦啦啦啦啦啦， 就是要， 啦啦啦啦啦啦， 再加一点汁， 啦啦啦啦啦啦， 然后捞面条， 啦啦啦啦啦啦， 很爽。 头麻麻，闲话还是要家常，不找你火锅都不会主动联络的啦。 好久不见，朋友最近怎么样？笑声还是那么亮，食量还是无敌大。 哇！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电音舞曲风格的《火锅爽》， 这是电音的。 要说这个阿雅，就是驾驭这种类型的歌曲太恰当了。 是因为阿雅啊，这个 红豆， 对， 大 红 豆， 对，就喜欢这样的东西。 真的好像是像当年的那首歌，致敬一样哈，就是你吃完冰啊，因为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吃四川火锅，它经常会有冰粉啊， 有冰粉， 对，就是凉凉的会解辣的。其实你看他的歌曲《爪冰进行曲》和他这一结合，包括台湾火锅在北京也有嘛， 是 他们的特点是鸭血，我不知道你们有吃过哈。 这个我吃的是那种特别鲜的，红彤彤的，就像果冻一样的往下下的 那 种。 有点那个、 嗯、 那个就是鸭血。嗯，反正呢各个地方哈都有一些非常受欢迎的火锅，但最终我们发现哈，这个辣锅麻辣锅，它真的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 是 啊。就是尽管是有的人不太能吃辣，但是他有时候看到那个红彤彤的感觉，那个气氛就出来了。 嗯， 要不怎么说聚会的时候都喜欢火锅啊烧烤啊，因为它是热的。 最早说欧洲朋友美洲朋友来这儿，你不吃这个，这个没法吃，一是它太油，然后二呢是又辣，然后三呢是以涮什么乱七八糟的为主，就是都是内脏啊什么的这种、嗯、所以都不吃。后来我发现没那么绝对，这是有的是啊，是我这旁边有好多外国乐手就拉着我去吃这个，一说吃什么聚会就跟那个国外的这个乐手朋友们，这个你外国人吃 我们现在中国的餐饮啊，已经真的是在世界各地哈开花结果。 是涮毛肚鼠它涮得多啊， 而且不管在哪里，其实一提到这个中华美食，川菜啊一定是很被重视。还有呢就是这个火锅，因为它其实说实话那在家里哈，如果你买了火锅底料，它的这个实操性也非常的强。烧烤这个东西起码肉你得喂吧，对吧， 你就算是 你得切，对不对， 你就生烤它你也得有个炭炉或者是电炉还得支起来。 即便现在有很多这个烧烤的机器哈，但是还是不如火锅如果想吃起来那么快、 嗯、 比如今天晚上就此时此刻你突然觉得哎呀我听着太想吃火锅了，你们家一定能支起来。 是 谁家 肯定会支起来， 就是谁家的这个冰箱里大概都有一些可以涮的东西， 嗯， 绝对有啊。然后 把苹果也给涮了、 哎、就算你没有这个火锅你不还有锅吗，对吧、 啊、 我还见到就是把那个煤气炉打开，对吧， 是 火锅 灶台火锅那叫、 哎、怎么都能涮起来。 是 这个我觉得之所以火锅和烧烤在今天晚上被大家在投票的比例上火锅要胜出的缘由，就是火锅真的是比较容易立马就吃上的。 而且在北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个铜锅，哎，传统铜锅、 嗯、 那个时候我们中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一起聚会也是爱拿这个，首先摆在桌子上，然后弄谁家出一大铜锅啊，谁家弄点炭呀、啊、夸夸，最后呢肉吃完了呢，你说小孩那时候也是够循环也够快，也是嘴也够壮够馋，咔咔还要出去，就反正也买不起肉了，弄两颗大白菜回来，当忙当忙剁了又给吃了两颗大白菜、 哎、这个在北京就是涮羊肉的时候是粉丝白菜冻豆腐， 对， 加这个涮羊肉，这真的是绝配。而且我是喜欢冬天的时候，就每当天一块凉了的时候就特别想吃这一口。 是， 嗯， 冻豆腐 这么多年来就已经成为一种季节性很强的食品了。但是麻辣火锅啊不分季节， 四季皆宜。 对，夏天多热照样啊。 有一次我去成都，它都40度了，我记得我还敢坐在那儿吃呢， 很正常、 嗯、 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时段听暖文章冷笑话，一千的第三个才艺啊。Not much of anything just when as I was looking in windows and playing songs and knocking on doors. I was not scared, I just enjoyed the sights, kept myself to myself. And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re I was, there I was, not knowing howSay So I was lucky to have got there, as not many can. Truth be told, I was saved by the love of a good man, who came and got me and brought me down from up there. And I'd be lying if I didn't say I missed it now and then, but I have no wish to go back there. And there I was, sitting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re I was, with all the girls, not knowing how I got there or how to leave, people say.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日周四晚上第3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好的，这个时段呢，大家知道哈，将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就是暖文章和冷笑话。 我这边也没那么重要，他那个是重头戏。 不不，您这是第3个才艺啊！ 哎呦，我怎么又第三个了就？就、 您即彩铃啊、现场弹吉他， 这来一个， 现在又要讲冷笑话， 是 无所不能。 哎呀，别，我就会这么点， 老厉害了， 我已经掏空了，快。说这个，开始啊！武林盟主被他逼到墙角，捂住伤口，瘫坐在地，等着他手起刀落。他却把刀抽回，跪倒在地，痛苦的喃喃自语：“他已经走了，就算给我一统江湖，又能怎么样呢？”武林盟主强忍剧痛，沙哑地对他说：“孩子， 一统江湖，可以替很多寻人启事啊。 You're the reason that I am here, I am here, I am here, I am. Close the door, leave the world behind. Love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Love and love alone, to be safe at home.By the opal pool. both of us safe at home. And everyone safe at home. And both of us safe at home. And all of us safe at home. 麦克弗兰克斯在冷笑话过后献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做 Crayon Song Safe at Home、嗯、其实 最关键的是后面括弧里的这个词组 Safe at Home 在家安全安全在家、哎、就提醒大家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现在这句话还是实用的 Safe at Home。 来吧，22:09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时光。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你要活得光芒万丈。有时候不禁怀疑，有的人之所以那么容易沮丧颓废不快乐，是不是因为忧虑的太多，活在今天却忧心着明天，活在当下却思虑着未来，但凡一点风吹草动就寝食难安，心急如焚。有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心的容量都是有限的，装下了不愉快便装不进太多幸福与快乐了。我们总喜欢回头去看来时的路，去怀念丢失在夏天的那个人，我们执拗地认为那个走散的人只要多回头转角处还会再遇见，一起压过的马路，看过的电影还留着夏天的余温。然而人生是一场单行的列车，下了站的人注定消失在人海，一去不复返的昨天，热烈爱过的夏天终究已成了过往。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遇见的每个人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为了送我们到更好的地方去。人生本身就是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交汇并进的，所以凡事看开点，看淡点，洒脱点。看到一段话说，已经入秋就别再想夏天的事情，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人生没有走不完的难关，只有走不出的自己。感情没有过不去的曾经，只有过不去的执念。哪怕生活对你百般刁难，也不要苦了自己。别想太多，别计较太多，好好生活，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有答案了。漫漫人生路上，我们都应该尽量使自己快乐，世界终究是美好。清晨6点的朝阳，傍晚6点的日落， 雨过天晴的彩虹，迎面而来的秋风，还有生活里那些细碎平凡的温暖时刻。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人生没有那么无望，我们也不必那么庸人自扰。与千万人中相遇、相知、相爱一场，已经是生命最好的馈赠。正如有句话说，所有不再钟情的恋人，渐行渐远的朋友，不相为谋的知己，都是当年我们自芸芸人海中独独看到了你，如今我在将你好好的还回人海中。所以别回头，向前看，趁微风不燥，趁阳光正好，请积蓄力量，带上对生活的全部热爱，重新出发，去追秋天的风，以梦为马，满怀期待，去等冬天的雪，不忘初心，保持热爱，去盼春暖花开，蓬勃生长。爱的人在阳光下等你，人生还有很多惊喜即将到来，明天还有很多美好将要发生。万物依然可爱，人间依然值得。你要继续好好爱自己，过好每一个当下，活得光芒万丈。愿你把自己活成一束光，自信坦荡，光芒万丈。 曾与你面向着同一片天空，看日出日落，闭上双眼，感觉黑暗里的光影闪烁，点点轮廓，细数时间画在手心里的线，徒步走向光照亮的边缘，放在心里面。还痛吗？早已粉红的伤口，眼泪不流，却还温热。过去总拥抱我，依然感到快乐，我还是我。熟悉的街，天亮了，练习站在原地，不再追逐明天。我是曾经那些细数时间画在手心里的线，走向光照亮的边缘，在心里面。还痛吗？早已粉红的伤口，眼泪不流，却还温热。过去总拥抱我，依然感到快乐，我依然是灯才熄灭，清晨的侧脸。 张惠妹光。 我说怎么唱的那么游刃有余，那么成熟呢？原来是张惠妹呀。 难道我没有报她名字之前你还打着很多问号吗？ 我在想这姑娘唱的不错， 这姑娘她唱的老好了。同时呢，真的张惠妹的歌曲哈很耐听，如果你觉得她的这张专辑当中可能乍一听有几首歌哇你要单曲循环，但是如果听了一阵子之后你再去听其他没有第一时间所觉得好的歌，哎，你会发现更好了 啊！ 哎，这就是他整张专辑的魅力所在。 所以你说张惠妹这种天生就是唱歌唱得那么好的人，她的嗓音不会老，她无论她 不会， 她体型或怎么样，或者她可能跳舞跳不动了，无法热歌热舞伴热歌了，但是她的嗓音一直是可以服务大家的，一直是非常享受的给大家在唱歌， 超级会唱歌，而且就是。当你听歌听得多了以后呢，你大概就能感觉得到哪些人他是带着，我觉得是带着满满的情绪啊，满满的故事感在唱歌，而有的人只是在表面唱歌。 那个表面唱歌是为了完成任务？ 倒也不是，我觉得这东西就像演戏一样，我们为什么有的人说他都停留在表面？你看他有台词的时候，他也就是那样的表演，就很用力的表演，但是没有台词的时候，你看老的演员他的眼神里都是戏，对吧？ 对， 就像我们说这唱歌，他能在这个间歇的时候一个小喘息，他都能够和歌曲整体结合在一起。 是，有的时候这些戏剧化的变化，其实在人的这个真实生活中啊，都很少见。但是他呢，让你演到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生活中的眼神，就是说他已经升华了，把这个真实生活中就是很普遍的现象演到让你觉得特别舒服，这跟真的一样。但是其实你再仔细回想，在真实生活中其实还很少见他那种那么老戏骨那种眼神啊，那种犀利的语言呀、对话也是很少见的。但是他真的是这个功力很强烈啊， 真的很开心。就是这几年确实有特别多好的戏啊，尤其是有演技的啊，还有一些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剧本啊非常的扎实的，当你看的时候就觉得很过瘾， 对， 会想去一集一集的去跟看。 这个演戏人家都是学了五年啊，三年半五年，都是从同样班里毕业的，肯定也有好生和差生。那好生你就知道他有多会演，差生可能连个台词都背不下来，这就是有可能的。 伤感了啊，扎心了啊，但是也不能排除经过时间的打磨啊，经过他自己的一些悟性的提升， 是 他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对、 以及他对自己一个磨砺的过程。 没有别的捷径了，多演，只要有戏多接拍、磨练自己，就当是自己在进入社会第二课堂，那就没办法了，一直演一直演。舞台剧吧，舞台剧可能更能提高人，他就一遍过嘛。电影 这个时段就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是这首歌来自菲尔·柯林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狂野的河》 Rivers So Wide。 我们第四时段见。 What we are, what we become. Keep our sights on the way. Don't look back, it won't help us now. The storm we left so far behind seems a dark memory. It starts to fade, but till we see the light.Break our skin and we will bleed. Our minutes pass with the same motion. Face the same danger. We share the same need. And we're all the same. You and me. Keep our sights on the way ahead. Don't look back.

泰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泰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今天也是他本周的最后26分钟的当班了。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朋友问，那明天默默来吗？所以22:32，我韩立要告诉各位，明天晚上默默将会回到直播间， 回归的默默。陈默默， 但是他下周又要出差了。 哎呦，这个提前量都给大家打好了。 对，然后下一次你们就不会再问我了。 是， 其实来与不来，或者说这个男左女右究竟啊是谁在陪伴着你，我想对于听了这档节目14年之久的大家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绝对的重要了。 是， 重要的是你们要在此刻听着广播里放的音乐， 这就是 来结束这一天的生活。 对，听听下面这个，因为今天韩立放了很多很多俏皮的音乐，跟火锅有关的。 哎，你说对了， 又是一首 一家火锅店。 火锅店那些老友围坐在炉火边，一刻不停，哪怕吃的再饱，几句玩笑把聊天当成围绕，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味道是酸甜苦辣咸，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有时沸腾有时平稳，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一个充满惊喜的世界，有热浪上下翻滚，这就是我的人生，期待每一天。 哎呀，我吃两个怎么了？你看我还吃你玉米呢。 哦，我刚下的，上一波我就没吃到。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调酱还不行吗？ 都是你没吃到。 有没有人要个酸梅汤？ 酸梅汤， 这里这里，老板要一份。 南来北往，春去冬来，所有食材都会在里面相爱，每份食物 气喘吁吁，紧紧拥抱，大胆分离，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味道是酸甜苦辣咸。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有时沸腾，有时平稳。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一个充满惊喜的世界。有热浪上下翻滚，这就是我的人生，期待每一天。 一家火锅店啊、一家火锅店为什么会在今天晚上的第十段放第四十段第一首歌放它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从第十段到现在都在二选一，火锅和烧烤，您选择哪一个、啊？听这歌也听出来了，选择火锅的人的确是多。 对，围坐一团，跟亲爱的朋友们在一起吃饭，可能没有更有这种团抱感啊，没有这个生疏感。你要是跟一堆不认识的在那烧烤，也确实有点客气了啊。 而且你发现没，就是吃火锅的能涮的品种，还是要比吃烤肉的时候，你不管是烤串儿也好啊，烤肉也好，一定要多品种，要多很多的。 烤串儿其实你 也无非那几种肉， 最后你换着样的来，鸡心又这个玉米又这个，然后最后你说实话，用炭火，经过炭火以后，它出来的味道也都差不多，都有那种烟熏味道。 对，而且现在说到烧烤，它其实分两种啊，我感觉应该是有一种是串儿类型的，对吧？ 是 烤串儿，另外呢就是烤肉。 烤肉 对吧， 就是可以在平，就是那种炙子的、 对， 是吧， 好几种哈。在聊天室中呢，也看到大家真的各个手机里面全部都保留着一些吃火锅的图， 哈哈， 火锅照片，烤肉照片。其实你通过哈，你哪一种照片多，大概就可以成为今天晚上二选一的答案了。 哎，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还真的就是烤肉多。 你是烤肉的多哈？ 对，我刚才想找一张火锅的，我居然都找不到了。 我肯定是火锅的多，肯定是火锅，而且还不同的火锅，打边炉，四川火锅，北京的涮羊肉，这个这鸡锅啊、这种 显摆， 这种粤菜美食中的那种。非常嫩的鸡啊，它一下到开水里，它就会马上就会熟，焯熟了以后 吃过，吃过、 你都不知道，跟老母鸡不是一样的。你一般来说，你说你要焯鸡肉，一焯又柴又硬，就没法吃了那种。但是这种鸡是不一样的。 我们叫椰子鸡火锅， 哎，走地鸡，花都鸡， 里面倒的是椰子水， 是 很好吃、 椰香火锅。 哎，你要说在晚上，如果说真的饿得不得不行不行的时候，其实吃点这种我觉得还蛮有营养的汤类的火锅还挺好的哈。 一顿两顿可以哈，你长久这么吃下去，您100斤200斤都打不住， 主要根本就没有这么大半夜陪你吃的人了。 对， 难断苍青城府里的神，付出过才知爱多认真，默默含情却如水中月之吻，盈盈一滴曾知心多冷，一抹光阴照进长夜的孤城，爱与江山该怎么平衡，是非不羁却惹一身的伤痕，命运如风怎能握得准，放不下是你心之所向，对他的牵挂真与假存在怎样的偏差，雨落下我们却见不起一般的时光，眉目间满天的机上的牵挂，给直达何处是你的天涯，化作光融进星河，守护着你的春夏，便是我余生的信仰。照进长夜的孤城，爱与江山该怎么平衡，是非不羁却惹一身的伤痕，命运如风怎能握得准，放不下是你心之所向，对他的牵挂真与假存在怎样的偏差，雨落下我们却见不起一般的时光，眉目间满天的风霜，放得下是我一念之差，机上的牵挂注视你的天涯，化作光融进星河，守护着你的春夏，便是我余生的信仰，便是我余生的信仰。 每到秋天听这种古香古色的调调的歌曲，就觉得夜也变得柔美了许多。这首歌是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歌曲，它的名字叫一半啊，这个半呢是花瓣的瓣啊，一半时光 啊，一个花瓣落地的时光，那肯定是非常快的啊。 对，而且黄雅莉的声音也属于那种开口脆，就是一张嘴就很吸引人的声音， 是。 而且他现在呢也是一个生活家哈，我们看过很多他的家里啊，这个布置的非常有情趣、 啊、 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 生活家，你这个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这个职称，这个称号称谓，生活家，你是一个我是一个生活家，这挺好的啊， 有点像那个我们说唱的那个，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就是我是一个粉刷匠啊，粉刷匠，生活家。其实这个词不是今天今年才有，是很早以前就有了。他就是形容一个人，他很会生活，他会把家里啊布置得非常有自己的一个特点，而不是说是一味的追求豪华呀，或者是一味的有一些什么堆砌啊，名牌的堆砌啊，或者是奢华东西的堆砌，而是他有自己的一个打造。 这个很好， 对， 很有情趣，而且 会做饭， 在自己家弄出美味，弄出美景来，那是最有成就感的。 对，我们平常可能有时候太忙，就去火锅店吃火锅。其实现在在家里啊，如果你买到了比较 喜欢的口味的那种火锅底料，然后自己呢去熬制火锅，而且有很多不管是店呢还是其他的，就是火锅的那个大小就跟你到火锅店吃的是一样的。 是，有一次我就是把我偷懒，我头天晚上做了一锅罗宋汤，也就是 Russian soup， 就是罗宋汤嘛。 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牛肉、胡萝卜、 就 生菜， 基本上就属于说红菜、红那种番茄汤、 圆白菜、嗯。 第二天呢，小伙伴们要来家里，非要吵吵着买各种这样那样的什么这个拿的，要涮鸳鸯火锅。我呢一犯懒。我呢把那个 锅底 那个锅底啊我就对就红油呢锅底呢我是用的是红菜汤的锅底，我没去熬鸡汤去做锅底、 哦、 我就直接把那个牛肉的红菜汤锅底就倒进去了，结果 意外的好， 意外的受到了就是冲顶好评，就 是 差不多差， 就你的一些文艺界的朋友们哈， 基本上 非常喜欢， 就是吃到夜里一点半就不走，你知道吗？就这种把东西能涮的都涮完了。后来我就觉得有那么好吃吗？因为我当天我就顾着照顾客人了嘛，我自己没怎么真正品尝。后来又有一次，我诚心留了点，我熬芦笋汤，我诚心留了一些当第二天的锅底，我自己做一锅，我果然好吃。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简直是，就是我估计我这是独家的，我就不应该跟你们说的，我以后我要自己开个店，我再去告诉你。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在家里面，比如说你那些食材，你可以准备的更丰富。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摆盘儿，就是你把家里边这些东西都摆得很漂亮。对吧，包括你到火锅店，它如果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火锅店的话，它也是在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不管是材质上啊还是这个形状上哈、啊、都会给你一些它本店的特色。 是， 哎，你会觉得下一次去，哎，他们家是那样的一个盛肉的方式。有的现在不是经常会有一些小娃娃身上把那个肉片当成裙子吗？ 嗯， 你见过吗？ 是的， 特别有趣哈。在家里也是一样，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盘子、哎，都呈现出一种大家在一起可以想吃到几点就吃到几点。 是，你不忍去，就是脱掉这个小姑娘的肉裙，就这一直想看着她穿着这个。 哎呀，生活有时候真的是美食带给我们很多疗愈哈。 是， 在星期四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忙碌了一周之后，可以在家里安排一下健康美味的火锅。其实我有时候想，火锅它比烧烤更加健康一点的是，你会吃到很多蔬菜， 是， 对吧？ 烧烤 你在家里一顿饭你都不见得会炒那么多菜的。 嗯，对，你可以，而且还不是那么油的菜。 对对对， 你是用其实是过开水的那种菜。 对对对，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你们火锅还是比我们烧烤啊。 烧烤你说干裂的烤个蔬菜吧，豆皮卷卷韭菜吧， 还得抹好多酱， 哎，然后 但我并不爱 吃尖椒吧，辣的要死那种。 Nature Boy 来自Tony Bennett 和 Lady Gaga。 Good boy, they say you wandered very magic day, he passed my way. And while we spoke of many things, fools and kings, this he said to me. Greatest thing magic day he passed my way. And while we spoke of many things, fools and kings, this he said to me: the greatest thing you'll ever learn is just to love and be loved in return. 如果说你有老戏骨的话，我们这里有老歌的老歌手，真的是 歌骨， 两个老歌骨啊，这是 Natural Boy， 是一首非常出名的老歌，由当然也是两个老歌骨 Tony Bennett 和 Lady Gaga 演唱。 好的，听完这首歌呢，今天晚上以及夜间本周的男左女右的陪伴呢就告一段落了啊。 是， 不管是有多么留恋多么不舍，他明天晚上都不能来了。 是的、 因为明天晚上将会默默和我们一起度过星期五的晚上。 哎，还有更重要的人物。 是的， 是 不能说多重要吧，而是我们是一个在一起这么久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就是到了星期五的晚上，大家习惯的来听听，哎，不同的男左他们所呈现的生活风貌 啊， 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是 对吧？那不管是火锅也好，烧烤也好，都希望你在明天的晚餐里，或者是周六周日的时光里，把他们安排起来。 哎呀，最后一首歌那么欢快嘞！ 你 这是周四欢送我的节奏哎！ 你 get 到了。最后带来一首周杰伦的老歌了，相信喜欢的朋友还记得他。麦芽糖、哎，我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甜甜蜜蜜的，唯有美食和爱不能辜负。 太好了， 生活还是要充满阳光，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都请希望，都请相信，明天会更好。晚安， 晚安。 微笑用成就是六根风长几根，我想田园水人般解读眼前的生活，白天弯腰低头再举头，温柔走着是梦里秀，我在大口聆听传说，跟着童话故事走。远方的风筝，远距离诉说，那幸福在深秋慢慢的被收。 整个的家， 潦草过的角落，我们数着一人八代的爱更快乐，初恋的颜色， 我牵着你的手经过。山坡，山峰的诱惑，黏黏着温热，堆积在我的耳朵。摘下麦芽糖手头，我醒来还笑着，开心的被粘稠，我满嘴都是糖果。牵着你的手经过，充满芽糖的山坡，给你的四周，你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人的酒，沉沦的小时候，我好想再咬一口。